心后方若是没自己，剑门茶郎小坐和你再次相遇，敢问小姐芳龄几许，要往何处去，再过几日能否相约共品落酒。盼望盼去终于盼来不及，江枫几上突然飘起朦胧的雨，心中焦急更留有几就无所顾忌，果然今后我定不忘这次情。飘起朦胧的雨，心中焦